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天气较冷，登山气象指数为3，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宜在户外登山。今天白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5度到零下6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中午前后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是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最近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啊，是饮食，又有吃又有喝，哎呀真够满足的。 没错，又有八大菜系，又有茶文化的代表。 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八大菜系当中的苏菜， 嗯， 菜品非常的丰富， 是 也符合很多人的胃口，现在北方人也很爱吃。 没错啊，苏菜也分很多种， 是 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 嗯， 有金陵菜、淮扬菜、苏西菜、徐海菜，而且说起苏菜，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可爱人物， 嗯， 北宋著名诗人苏轼，苏东坡。 哎，苏东坡确实是位大才子， 是不是？ 他写的那些诗词啊，我打小就背， 嘿，哎， 我幼儿园我就会背， 你了不得了， 现在全忘了， 白夸你了。其实会不会也不一定啊。这东坡肉就是苏东坡被贬黄州时候发明的。 你看他一被贬官子，他就发明菜， 对，他就老想吃肉， 你知道吗？ 五花三层，肥而不腻。 嗯， 最早呢还不叫东坡肉。 嗯， 苏东坡呢在徐州当知州，带领大家抗洪救灾，带着禁卫军和老百姓修筑堤坝，保住了徐州城。 对，灾情过后啊，苏东坡鼓励士兵体恤百姓，戴上了一个特别高的厨师帽，哎，亲自下厨，厨师长嘛，哎，亲自带队，哎， 苏东坡改厨师长了， 带领家人们做了一道回赠肉， 哦，犒劳一下底下士兵。 哎，后来到了黄州呢，号东坡居士， 嗯， 又进行了一些改进，才改名叫东坡肉。 哎，苏东坡喜欢吃肉，诗里都写了， 嗯， 黄州号猪肉，价贱如泥土。 哦，那么便宜。 哎，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呵， 哎，就是说呀，每天如果能吃300个荔枝，我就住在岭南就不走了。 哎呀，感情这苏老先生跟我也差不多呀。 你得了吧，人家才华盖世，出口成章，是不是让美食都充满了诗情画意？ 说到诗情画意，相声还真有一段就叫诗情画意， 哎， 文学性很强， 那是 营造这种氛围。 咱们听听马季、唐杰忠合说这段诗情画意。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呵呵，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对呀， 啊，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呵，行啊。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哦，宋词也会， 什么全会。 你再听这个， 再来吧。 秦时明月汉时关，

渐多云，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渐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8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富石路定慧桥西向东方向的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司机注意。受北京大雾影响，京津高速台湖到世界的双向、首都环线高速北京段双向、京沪高速大洋坊到世界双向以上路段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